王若琳的迷宫啊，确实啊，在这样炎热的夏日，有时候人的状态会觉得有点昏昏沉沉，好像找不到出口和方向，所以现在你需要休息咯。 早晨来不及，在这算什么狗心碎，老板了不起，又是加班加班搞得好累，只能睡，有一天有一年赚钱了不起，搞什么作弊回忆，老师的我最后一名，我每天那么辛苦干什么， Hello 谁跟我一样人大走， 没有 这首歌叫做最后只好躺下来，累了一天了，也是时候该好好的休整一下了。这种酷暑难耐呢还要持续一段日子，所以我们得学会好好的调整一下。今天晚上要点歌的话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突然看到微博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卡通形象，所以也就火速的让导播帮我拍了一个很久哈我都没有拍过的微博视频，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电台节目主持人真的还是以声音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是最为自信的，但是在这个镜头前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手放在哪里，可是能够和自己喜欢的卡通米老鼠在一起合拍一个小视频给大家，我还是很开心。8月2号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吧。如果你也想在今天给自己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白天都没有如愿的话，晚上你可以点歌，也可以用我这款同款滤镜也拍一个和米老鼠的对话。我想对于我们70后的朋友来说，这真的是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忘记的卡通形象。下面这首歌叫做宝贝，就是一位妈妈要送给她的小宝贝儿的，估计她的小宝贝儿现在喜欢的应该是佩奇了。好，小宝贝，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 妈妈说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回家看到小宝宝，好像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对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顿时开心起来的理由。写一首歌给你吧，这首歌送给听友，给你一年的时间忘记。 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威胁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斟酌每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声

8月17号，刘烨主演的电影《大轰炸》与观众见面。这部影片以历史事件重庆大轰炸为背景，讲述了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本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造成重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故事。同一天上映的还有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讲述了江湖排名第一、第二的林先生和王小姐分别追踪盗走上帝之手的苏菲，不想却引出了欧洲黑帮、美国 CIA、 欧盟打击罪犯联盟特工们的故事。而另一部杜鹃主演的电影《如影随心》也在17号上映，讲述了小提琴家陆松与设计师文英二人在巴黎因为一张唱片相遇结缘，却又不断面临感情难题的故事。最后一周的周五24号，《反贪风暴三》归来，讲述陈志莲和刘宝强两人分别侦查贪污及洗黑钱案件。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两人却发现贪污和洗黑钱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此同时二人也深陷危机之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来点歌。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80Z18，他说我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就像现在，所以爱的人就在身旁。我们遇见的时间刚刚好，李先生，我们要一起走到白头。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神王亮生日快乐，终于在你喜欢的节目中为你送上这首歌，愿我们也一直恋着多喜欢。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男左女右见吧。 盛夏八月，北京电